斗志昂扬，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4:36，晚上好。 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6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他用声音开场，我用歌曲开场，我是歌曲的这个播放者，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杜兰乐队，名字叫做跑掉了跑掉了Runaway。 这一天呢，大家的紧张的工作呀，还有各种考虑的忧心忡忡的事情呢，在此刻真的是应该跑掉了哈。 对，跑掉 都跟你已经有一个分割线。此时此刻呢，大家应该是待在温暖的家中啊，或者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听我们节目呢，也觉得可以以一种很好的姿态至少听个两个时段。 对、这两天这个外界空气水分有一些大，所以呢待在屋里呢应该是稍微开点除湿的话还是比较干爽的。 今天的单人照来了啊！ 对，今天还是破了我的单人照。 对，介于昨天啊，我们的合影亲切合影带来的票房比较惨败啊，所以今天呢，我是在下午时光里呢已经破了一张照片了哈，所以如果想看这个二娃老妇之外的我的样子呢，在今天的微博上也可以找得到。 也是。 但是如果更想看他在工作的时候被我抓拍的一张照片的话，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啊，来搂一眼今天晚上的二娃老妇是什么样的 look。 也是这样的。这个韩立在直播间呢一待可应该是每晚3小时，而且呢，他在这之前1小时呢，不是抛一下自己这个直播的照片呢，就是 PO 一下非常有意境的哈，是像短文章般的照片啊。 怎么了？ 爱得更久点，他一点不缺 PO 自己照片的机会。于是呢，他非常大度的，我说的呢，他这几个月来，他非常大度的，逐渐的把后来男左女右的男嘉宾的照片单独 PO 出来啊。 因为咱们从2011年开始这个直播帖，已经7年过去了，对吧？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什么德行的了啊，顶多是发现这个滤镜的水准越来越高了啊，这个照片的可看性越来越强了。 对， 当然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自拍当中哈，每个人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对吗？ 是。 你会意识到自己哪一方面呢可能不尽如人意，然后可能就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前天还是这样一模一样的一个侧脸，能出双下巴的我啊，这两天怎么再摆姿势也出不来那个双下巴了。 对，这就叫做没有给摄影师夹鸡腿和给摄影师夹鸡腿后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啊。 是的， 就是黑你啊和是这个捧你。 不是，我今天我说实话，我特地还提就是梗了梗那个下巴。你呢？你还能看见我诚心的就是往里窝了一下，想让那双下巴再出来。 就你们男人那点小伎俩、 可是感觉出不来了啊，还是不够福态。 这一点呢也是怪我哈，我在修图方面不太会做这个就是局部的一个动作，我只会一个滤镜啊。 要不你修个双下巴给我多有意思，胖也钱多逗啊。 不爱的不敢打扰，也爱的不再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哦 来自2007年，11年前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做《烦恼歌》啊， 其实唱的挺快乐的， 对， 大家都听见这个歌声， 烦恼， 对， 什么烦恼？ 是，其实 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 这词也是比较接常人的地气的这么一个词，因为咱们可以这么说，就是 林夕作词， 哎，除了停止心跳。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大家老说一句话，就是人生除大，就人生那个，除死无大事嘛。但是，其实也，你要是再往远了看，再放松一些看，连人生连死都不是大事，都无大事啊。 向死而生， 对，才要才要非常非常的那种坦然的，然后呢，才要因为你再去接，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你经历过这个，你才知道哦，后面的还有奥秘呢啊。就这个，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烦恼它是来自于你在与别人的这种碰撞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烦恼。 但呢，歌神这里唱的除了心跳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什么呢？他可能是遇见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人，所以的。 我觉得这首歌是大而广之的，唱给很多人很多方面啊，包括里面讲了过度的暴躁啊。人这个在别人激怒你的时候，其实最能看出你的这个心态啊，你的情绪的管理啊。包括今天呢，我也在微博中抛出了一个，我估计今天你也看到了哈，就大家都会收到一个，可能在行业当中有一些不专业的人士啊，他在与你这个合作当中呢，会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啊，就像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的，比如什么原图啊，包括你要给我发什么文件呐、对不对？ 那都不是跟你合作，那是你的客户， 对， 你的客户去装，去要一些那种让你实在是无法。跟他那种辩论解释的一些要求跟那个什么的时候，那可能是你确实是很烦恼啊，那时候确实很烦恼。 对，最后的时刻呢，也许你会爆发哈，这个可能就需要你用怎样的一种方式来爆发。有些爆发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这个职场上的关于投诉方面哈。但有些呢，可能觉得真的自己要坚持原则，没有必要受这个窝囊气，对吧？ 对呀、 就是你要用最专业的方式哈，先和颜悦色。到后来也许真的他无法接纳的时候呢，要跟他讲明立场啊，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经常，我也不是经常啊，我如果说我也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这个客户啊和人啊什么的，我是由于我就像你说的，就听别人劝，或者是我尽量是做到自己那个行业的那个涵养素养的话呢、我就顶多了啊，顶多就是退避三舍，就是最后就笑言而退、 就是、你不能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 对，我说那实在不好意思，你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没法达到您要求，或者是我认为我无法达到您要求的话，我会跟您明说，然后我也就这么和颜悦色的就是退避三舍了，因为他妨碍了我继续 继续去这个干其他的事情的，这我无法把烦恼都搁在一起，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嘛，每个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没法把烦恼一直堆在这件事情上不迈过去，那么我就马上迈过去就是了。 对，由这件事情呢还引发了一个关于就是女人啊在对自己认知啊这个美啊与不美之间的认知的问题哈、啊嗯、可能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完美一点啊，如果我们不够完美的，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方式让自己完美一点，这可能就存在于我可能没有那么白，但是我希望把自己修白一点啊，我没有那么这个腿长，我希望把它拉长一点啊， 修自己修呗， 我没有这个腰身那么的曼妙哈， 自己修， 然后呢 自己修的腿长，旁边没想到旁边那只狗把狗脖子都修长了、 哎、 一块拉长的、 啊、就是说句真心话啊，大家在朋友圈里也好或者在这个微博上也好，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美颜啊，习惯了就是活在一个白白嫩嫩的自我啊加引号的假象时代里，因为这个呢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对吗？就是我们包括每个晚上 po 这个直播帖，就包括叶谦，我也给他用了点滤镜啊、 哦， 我不能 用了点了， 那必须用啊，那我不能因为你是男人就不给你用了吗？ 这 因为他会让整个画面柔和一些 是 啊。 他以前给我用，给自己用美白的，用的我让他急着赶紧给收回来，因为为什么呢？他美的头发都白了。 你可拉倒吧啊！我跟你讲，我那个真的是一见的啊，就是两个人都一起，我要白了你也黑不了、啊。 你要白头发就白啊！ 不可能！ 你要是想让头发变成自然色，你自己，你想它能黑成什么样？嗯，就黑成那样。 总之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会渐渐的觉得，有时候过度真的是让自己，不仅欺骗了自己，而且也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太在意这件事情。 是，多玛雷斯就在意这件事情，他是在意别人不能给他随意用美白，他喜欢自己那副毛发呢。你不要随便给我弄啊！哎呦，不要搞我好不好？我整个毛发都白了。Never good enough, 'cause she was gonna see everything, and if you ever spoke of love, she just smiledand put you down, 'cause she was making other plans. She had a vision of light and sound. She said the neon on the river will light my way. And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dreaming of will make it real one day. So save your money, pack your bagBetter run before we disappear. She took the train into the city, but you're still here. You hear a song that takes you back. 凯恩乐队 Ki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尼罗河啊，没有惨只有尼罗河，直接就叫尼罗河 Nero River。 爱广播的俏丽佳人他说，这两年忙着照顾二宝了，没怎么来互动了，老想你们了啊。这两年您都照顾二宝那也就是说您这二宝啊差不多 两岁多了， 那应该您还有一年吧，您再盯那么一年哈，你这个彻底就可以解放了。因为你也知道你有大宝吧，对吧？那所以你也知道孩子三岁的时候一上幼儿园你这股累劲儿也就过去了，但是呢最累的时候应该是现在您听节目这个阶段，因为小孩又会跑又会走又会闹，然后呢又会咿呀的跟你要求学一些这个话，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完整完美，你又每天都得看着他啊，他因为你不会把他，两岁是没有幼儿园可以接收的，所以您就只能这样了。 哎，我发现哈，这节目快11年了，然后现在呢有一个趋势啊，但凡在这11年当中又有二娃的啊，或者说有一娃的，全部都可以到你那儿去来电来函咨询。 对对对，可以互相那个讨论一下， 完全分出阵营来了。 对，我们就是就像是现在幼儿园的爸妈也是年轻的爸妈，靓妈帅爸的都在一起，然后呢也是互相的说一些啊，那孩子啊我有一招什么的，就是每天就是这么5分钟的小聊天就能长很多知识。 他们知道你做什么吗？ 一般来说我们还没有就说过多的探讨，是互相大家家长是做 的。他们有会说哎你声音很好听哎。 这个没说过。但是 你不说话呀。 但是我们这里边最吃香的行业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首先被打探出来的，你知道是谁吗？是什么吗？是比如说 孩子有相关的一些产品的。 就是比如说哎吴大夫。大夫，您看您家这个孩子 儿科大夫， 对，您看，那你看我家孩子这淋巴这个细胞稍微大多一点，这个没事儿，没事，我们家孩子 住哈， 哎，这个其实最最最吃香的，互相聊天的时候最吃香的，我发现是当医生的家长们，这个是非常吃香。 其实行行业业啊，都会有一些精英啊，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有缘和你结识的人啊。 对， 这个缘是哪一座桥给你搭起来的啊，都是不得而知的啊。 没有说这个。哎，韩播音员，您看我们，我这孩子这嗓子怎么好听吗？没有这么聊，因为我这个并不是聊天中最热门的、最吃香的。 哎，那你这不行，你别看我现在哈单身，但是我同学呢还真的有一个 还咨询你来了， 有孩子的咨询我、 啊， 你知道咨询我什么问题吗？ 啊， 说他孩子不太爱说话。 啊，就是你为什么话那么密？你教教我们孩子为怎么来才能变成碎嘴子？ 倒没有说是你那个问题哈，他就是说问我怎么能让小孩就是性格更这个开放一点啊，开朗一点，和更多的朋友打成一片、啊、 那就交一个开朗的好。 我说他几岁，你着什么急啊、 这个好像真是不是不着急的事儿，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话也不多啊， 有一个专门的诊疗室，我每次带孩子去这个儿童医院，我就看见跟孩子这个比他年龄还小，就从2岁一岁就开始 了。我这歌挺浪漫的啊。 有一专门诊疗室就是治孩子这个的，说孩子不愿意交流，不愿意怎么着，那个孩子就得进去，专门一大堆孩子在一起。 我们第20段节。I wish I could be a wave after the rain. You light up the gray. Far away, you're the galaxy from space. With the stars, you kiss my face.I'll go everywhere after your trace. When I'm lonely, I will learn to embrace.

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受地面低压及高空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傍晚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可能会扩展到全市范围，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降雨、短时大风和雷电的不利影响。明天白天有一个高空槽逐渐东移到北京上空，预计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至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春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一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惊悚片《寂静之地》将于5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前两天，影片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映。影片独特的无声设定、演员细致入微的演技、惊悚氛围中的温情内核，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观众或屏息无言，或暗自惊呼，甚至有媒体在观影后声音还止不住地发抖，影片的惊悚程度可见一斑。电影《幸福马上来》今天曝光了一组新剧照，主演冯巩虽年逾花甲，但无替身挑战高难度动作戏，从扒车、跳楼到飞踹、空翻，令人惊讶，还以为成龙大哥走错片场了呢。据了解，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6月8号全国上映。香港女演员蓝燕和台湾演员朱孝天领衔主演的爱情清新文艺电影《蓝色金鱼》正式定档2018年6月4号全国影院公映。影片早在2015年入围第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后2017年又参展70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该片以中国草海为背景，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古遗文化为线索，两位主演在影片中献上了优美的舞姿，让影片的期待值更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心的宽容，感性的忧愁。 愁，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5月16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日子可别过那么快，对，日子可别像韩立说能过得这稀里糊涂，也不能说十几号马上瞪一下就20多号。虽然啊，虽然我们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时间确实是过得这么快，但是昨天才15号嘛，怎么一下就25号了？ 我是可能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啊，这样呢，盼望的事情就 不 即将到来了。 我跟人答应的，我这一周完成的一些东西，您这一下就一周就到了，我还没动笔呢，哪行啊，对吗？我还没开始弄呢。 恰好只是五月的中旬哈，各位在这个月底的一些事情呢还有时间去忙着去完成。但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是之前我说我们两个人的合影呢票房不怎么地啊，还是你一个人比较有市场？大家可能为了抚慰我受伤的心灵， 对， 今天晚上怎么就41个人啊？半个小时过去了 啊，有本事你们就让他保持在41， 你就让他停在这儿啊。 对， 目前呢，我还真的没有找到求红的朋友，今天晚上属于惨淡中的惨淡。 对，红人来了，红人可以晚些来，因为韩立他不服啊，他最好第30段、第40段再选出一红人来。 不可能，现在已经42条了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听友。 其实他也希望你们更多的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有营养的一些可以聊起来 的 话题，互动话题。对， 此时此刻呢，也该到了男左女右的第20段中最有盼头的一个东西了。 说这个做胸套你去做过吗？哎，心不，你这人心不好啊，你可能就会去做做胸套啊之类的，或者肺啊，或者你这个人啊肠子呀，反正做胸套啊。我一同事刚上一 X 光机，哎，这个医生啊就大呼小呼的啊，召唤其他几位他这个同室的医生，还有恨不得就把这个其他那个诊室的医生，包括他这个楼的楼长，都给叫来了。哎呀呀，哎，快来快来，你叫那谁，叫王大夫，哎，你叫那个欧大夫，都过来。哎呀，哎呦，给我同事紧张的啊，给我那个合作者就在那就不敢动，你知道吗？哎呦喂，你们快过来，一会儿就聚了一屋子他的同僚们。哎呦，跟你们说啊，我干了20多年了，今天终于碰上了一个了，看，看见没有？看屏幕，等等，心脏是不是长右边了？心脏是不是长右边了？有胃心脏了，哎，是不是？我终于碰上了吧？这众大夫说：“哎呦，哎，还真是，哎，互相点头，哎，还真是，还真是这么一位啊。”这时候，我的这位同事呢，从 X 激光后面呢，扭过头来，弱弱的问：“哎，大夫。”不会吧，这从小咋就没人跟我说过呢？再看这个大夫， 嗨，这谁让你背对着我做胸套的啊？你给我转过去，那这都散了。 You say you love me, I say you crazy, we're nothing more than friends.You're not my lover, more like a brother. I know you since we were like 10. Yeah, don't mess it up, talking at ears. Only gonna push me away, that's it. When you say you love me, that made me crazy. Here we go again.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t be reasoned with them, don't be impolite.Me away, that's it. Have you got no shame? We're just friends. So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 be reasoned, but don't be impolite. I've told you once, you need four, five, 6,000 time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后来这一屋子医生就散了啊，然后我这同事呢，就是自从这一时刻开始，我这同事就是没得着这个大夫好气儿啊，大夫很狠。后来对着这个我同事就哪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啊，我心里不舒服，这有多长时间了？我从见到您的时候开始。就这种啊，这种 你别说，你这胸透事儿哈，还真是招来一个红人 啊！谢谢啊， 一位做过胸透的朋友， 您也 想当红人， 您也背对着做的胸透啊？ 对，而且他的这个照片就是机器猫的 背对着 、很可爱的，应该怎么叫你呢 ？PEI525 啊 ，P K 五二五， 他说这个红人被选中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以前标准可高了，哎呀层层选拔呀，现在没啥标准。 现在到了第二时段才40多条的时候就已经慌了，就已经不择路了， 人心慌慌了、还好啊，从刚才的41条的惨局中已经走到了60条啊， 是 看来这个胸透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下面呢，大家就来听听我与你分享的暖文章啊，看能不能让这个人气再往上涨一涨啊。老节目了啊，就这点老家底儿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哈利微博和我们今天晚上这位做过胸透的红人打个招呼。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坚持做这三件事儿的人一定不会太平庸。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别人都在一步步向成功迈进，而你却碌碌无为时，你该怎么办？看到这个问题，一种眼巴巴看着别人越来越好，而自己却渐渐沉沦的焦灼感油然而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有一个答案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是啊，与其在这里考虑这个问题，不如行动起来做些改变。但是改变这件事儿谈何容易。曾经有同学跟我说，自己对生活依然抱有期望，希望获得改变，但是却有点迷茫，不知如何开始。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当我们迷茫的时候，完全可以去参考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虽然成功不可复制，但是我觉得从他人的生活中找到能够学到运用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这完全是可以的。前几天阅读了小马宋的《朋友圈是尖子生》，书里介绍了小马宋身边可以称得上是成功人士的朋友的人生经历，比如25岁 成为最年轻副总裁的李教授。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我发现了他们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们也需要坚持着做这三件事儿。一，充分收集信息。青春时期的李教授身材干瘦，在打架时占不了上风，他发现没有人去研究如何打架，而是纯靠体力硬斗。于是少年李教授在街边小贩那儿买了各种研究打架方法的书，并且研究各种流派打架的技法策略，并总结出最简单最易学的套路去学习。这就是一套收集信息、过滤信息并思考，最终得出总结的过程。结果李教授因此成为学校里众多熊孩子之中最能打架的孩子之一。从小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做，一定要想办法找一个招。虽然打架不值得鼓励，但是这种策略性的思维方式是值得学习的。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假设自己是完全不懂的，然后把这件事儿当作设计火箭一样。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像研究火箭一样，一定会先系统地搞清楚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该怎么做才行。策略性思维的基础就是收集足够的信息，只有在收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思考，了解这件事儿是什么，该怎么做后，才能实践到学习的知识，达到目的。同样的，在15岁开始和父母合股炒楼，大学时被称作股神的马文亚身上，我也看到了事前收集足够信息的重要性。马文亚买第一栋觉得可以增值的别墅前，就已经掌握了10公里以内所有楼盘的价格信息，并且从初二就开始阅读上海楼市，对房地产市场有了足够的了解。李教授相信知识决定命运，要做到学以致用。也有人说，人们掌握信息的差异，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存在差异的根源所在。如果你对你要做的事情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实现它并不难。第二件事情，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也不断地强调每天进步一点点的重要性，要保持充分耐心去加速自我的成长。没有什么事儿能够一蹴而就，定了目标但却不知道如何下手的绝大部分原因是不懂得分解目标。马文亚建议我们可以用三个步骤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一，锁定目标。每个人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我们的时间却有限，因此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方法给自己的目标排序，决定出你觉得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做的。无论你的目标有多少，都要确定优先事物，每次只做一件事儿。二，分解目标。把大目标化成小目标，比如说你的目标是环游世界，那你就考虑把这个目标化成最小的，比如说先去过国内的某些城市，然后你每个月去一个地方，或者每年去几个地方，把大目标给化小，也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第三，每天都要做。你的每一天都要为自己的目标做一点努力，比如说你想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但一直没有时间看，那你就需要每天让它实现一点点，出现一下，哪怕只有睡前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连这点时间都挤不出来，那就真的是扯淡了。这很像我们所说的微习惯，一点点的去做，去改变。每天总要做些什么，一点点的去实现你的目标。那第三件大事儿呢，就是学习技能。人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新技能 也是提高自身附加值、拥有提供差异化价值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技多不压身，如果可以，一定要多学习一些技能。就拿健身来说，健身房有两个坑，如果没有绕过这两个坑，普通人只要掉进去一个，就很难坚持下去了。第一个是你要有私教，第二个是你一定要在私教的指导下锻炼10到15次，缺一不可。因为健身的头几次你是不会看到什么效果的，如果又没有私教，你就有许多不去上课的理由。私教会给你定制锻炼的计划，纠正你的动作，10到15次之后你的变化就会明显，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强度，难度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就容易坚持下去了。马占凯总结出学好一项技能的3个关键要素：一、数量。无论是幽默能力训练还是运动训练，学习任何技能，量都是基础。二、多样性。就拿写作来说，去学写作的中心思想与特点，不如进行大量的阅读。只有阅读了丰富的书籍后，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三、极致。就是你要学习最顶级的材料，无论是训练方式还是环境，都要追求极致。从这些人的故事中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乐于阅读、肯下功夫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与积累，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也验证了一句话，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当他们的人生经历、成功经验摆在我们眼前时，这些与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的领域的人，告诉我们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原来事情是可以这么做的。特别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行动方式，成就了各种不一样的精彩人生。我想如果我们能在其中得到一点点启发，那就足够了。像他们一样，开始去为自己的人生而行动吧，免得人生苦短，后悔不及。这三件事，去做，坚持做，你就会看到效果。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女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6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刚才看见一朋友在这个选完红人以后还大叫着，怎么还没选出来呀？那选出来了吧？ 我以为你出去溜达看到什么走廊里什么朋友来着。 你等会儿，还有一个啊，我出去不出去是两回事，我是没听见。一般来说，如果您说的那么大的雨，那我就是听见了。刚才我看见一朋友告诉我说大雨来啦， 不知道你在哪片哈？ 是，我这个直担心的啊。 此时此刻23:02了，男左女右已经是与大家一小时在一起的时光过去了，哈，82条，哎呀，场面呐。不过呢，我们也挑选出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哈，这位叫做佩525的朋友， 佩525，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是关注了1086位朋友哈，很多。最新关注的是台词先生，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士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是一位摄影师， 哦，是国外的摄影师， 对 Harry 啊，看来这位朋友是个女孩子，她生活中兴趣爱好还是非常广泛的。那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 哇哦，一听啊，一听就不是我的歌吗？就是我的歌， 当然是你的啦。 对对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Fineness》。 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J.J. 林俊杰， 哎呦哇，这一身大钢琴 ，Anko， 可惜没如果。 Anko 把这个韩立刚要报幕的这个感觉，当一下给砸回去，这个是以前在这个报幕过事故中是有的哈、啊。这个韩立有 Anko 的，然后这个冒场了，上来说，感谢收听刚才的咚，下面请听。 不，一切还在我的掌控之中哈。不过今天晚上的红人还真的是属于那种小迷糊哈。 哎，需要我做什么呀？ 啊，需要配五二五啊。 我是今晚红人。 对呀、啊。 我干点什么呀？ 然后还弄一傲娇脸，你就是跟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干嘛干嘛去吧。 就是你问问你楼上楼下的 红人前辈们啊， 为什么不聊天啊？ 当年他们都干过什么啊？你今天晚上就如法炮制啊。另外呢，就是做红人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要和我们一样在24点的时候下班。 是啊，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哪里困了呢就睡了，但是你们中的红人和我们俩在直播间是绝对不准睡着的啊。 不可以 啊， 这快11年了。叶先你有过就是直播的时候就实在是困得好想睡吗？ 除非你是那种直播，就是人家看愿意来听你睡觉时看你睡觉样的那种直播啊。当然那种另类直播看不是我们这种主流直播的这个风格，所以不可能是吧。 对，这些年中哈，可能大家也都与我们在一起熬过很多的夜，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还有大家的年龄的增长，也希望哈这个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尽量还是少熬夜啊。这个确实很无奈的一个 熬夜掉头发是吧，熬夜伤肾，熬夜伤肝，熬夜伤脾，熬夜伤胃，熬夜伤这，熬夜伤那，反正你们就千万别熬夜，赶紧睡。好，来一首名字叫做 Lullaby， 来自 Sick Lala。 醒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回电不回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 说我还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 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回电不回信，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一直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不停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说我还在这里，在哪里， 爱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呀， 在哪里，我不是说你爱在哪儿在哪儿，我是说爱在哪里，在哪里， 中文哈，这个语气的博大精深。 对， 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的《爱在哪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思 S S 思 思， 他呢这句话其实刚刚就之前打过了，我们没有理睬啊。十秒钟呢，他又打了一条，我来了， 谢谢您的到来。 哎，我跟你说，每天晚上我都会准时听你俩节目的。哎呦，这二娃老夫的声音超有磁性的。 不，谢谢，是谢谢您。 该你了，下一句。 巧克力的丽姐声音很温暖， 谢谢。 好喜欢你俩的主持风格。 哈哈哈，大家也挺喜欢的。 对， 你看 赞了56， 都喜欢了105条了。 105条，有望撞线啊！今天有望撞120的线。 对，真的没有想到，真的周三哈，到了一个滑铁卢的感觉的这个时段哈。不知道为什么啊，明天呢就是这个二娃老夫的工作难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对， 难道是等待一个 什么我最后一个晚上，你说清楚了这话。 本周工作难， 不是你这跟我工作都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跟我这人生有关系似的。 不要这样敏感好吗？ 就是你得说话说全了，你得 配525终于行动起来了。他是不是一个5月25号过生日的朋友啊？那这样说来还有9天就会长大了哈。当然每到男左女右就是到了一个 没人理睬的时间里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一些老朋友哈，这个救援队的朋友，但是真的非常辛苦你们。不用那样啊，其实是120也就说说无所谓，困了就赶紧睡啊。 来一首 Craig David 的歌曲吧，他和 Bastille 一起合作的 I Know You， 我认识你。 It 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 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很荣幸。一说这个有点欠收拾这个句话，我一下我就知道了，佩是一个标准的北京孩子啊，你这不是欠收拾吗？这种感觉就特北方孩子，你知道？很高兴，特别高兴，很荣幸，带我真正听这个广播的人，此刻也同样在同时听着这个广播，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说，麦兜，有生之年，欣喜相逢啊，麦兜。 哎，人家很深情的，这明显两个人，这个有点小情愫在其中的哈。 麦兜，你是女生 是 不是女生都不一定呢。 哎，他是机器猫，那是麦兜。 嗯， 在动画的世界里，他们都是红人儿。 嗯， 然后身材又很相似，对吧？啊，有很多共同点。 怎么个 对不对？ 没腿没手的是吗？ 没有啦。 圆腿圆手的是吗？ 都是很有喜感的。 你就像你姐姐一样，这一家的， 别给我提他， 一家的元首。 别给我提他， 就是头特圆，你知道吗？元首。 到了第四时段呢，真的，我们常说这个时段是我们2007年啊、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段。 嗯， 初相识时根本没有想过会有后来的后来，后来到了快11年还没有结束这档节目，所以当有些朋友可能会这些年间错过了我们，或者是辗转一些城市，甚至一些国家，再回到北京，听到我们的时候。会想哭哎， 有这种可能。 超级神经经就说了，出国几年了再回来，韩立、叶倩你们都在哎，真幸福。 你知道，我第一次有就是送我女儿回到我幼时儿时的幼儿园，那是什么感觉吗？就是她现在这种感觉，而且比她这种感觉还要更翻了五味瓶，就是还要更那种旧的情愫一下就开始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他传就是承载了我的所有的儿时记忆，然后我居然送我的孩子又回到了这个院子里，然后看着这些已经就是园子里原来那棵老的树啊，那个 更老了， 就是咱们管它叫降落伞，就是一到了那种春天啊，就往下还挺香的那种降落伞，就是而且还有人管它雾雨。叫它蒲公英，其实蒲公英不是长在树上的嘛，就是它其实是那种一种往下降的那种 植物， 哎，粉红粉红的那种花，我以前向大家介绍过，而且还很香的，那花还在那里，树还在那里。然后呢，食堂虽然换了大锅了，换了都是大缸的那种，我们也都参观了，都看了，因为一入园以后先去要看那孩子的这个各项设备，你看了那个食堂的那种，虽然换了锅，但是吃那菜还是那个味儿，因为孩子当天就是也让我们尝尝嘛，家长尝尝孩子每天吃的菜的味儿，哇，还是那个厨师那个味儿，大锅熬的那味儿，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现在神经经 传承， 神经经就感觉，哎呦喂，10年了，8年了，还能听到这声，我那是，哎呦喂，我的40年了，还能回来看咱这种东西吃到这。 但是超级神经经也会想，哎呦，真是二娃老妇了哈，这几句话不离幼儿园啊，不离孩子。 对，我只能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只能是一下想到的，就是最能代表说服力的，就是我40年没吃到的味道，我又一次带着孩子回去吃到了。 他还给我们就是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就说，你知道吗？有你们的北京才是家的声音，你们懂吗？ 哎呦喂， 这上升太高了。 嗯， 巧克力，你胖了点没？ 是， 我真的胖了，而且这属于人岁数大了，新陈代谢慢了啊。 嗯， 我都稳稳的90多斤了。 你巧克力姐， 我就饿几天，我都92、3斤。 你看看， 我就。就胖不瘦不回去了、啊。 您巧克力姐姐现在都没家的感觉的，您现在回来那找她身上找家的感觉。 她说曾经听着你们的节目上班下班加班，到了国外呢会跳着时差听你们，总感觉像在穿越。终于现在不用时差了，所以就真的有一点沧海桑田哈，还有点伤感啊。 嘿，别伤感， 所以想、 我们都在这儿 哭一会儿， 是我们都在。 别哭啊，而且真的是。怎么说呢啊？ 嗯， 从当初的第一面到接下来的很多面，不知道还有多少面。这中间真的是过了10几年啊！当然了，超级神经经给你回答， 那扶桑花，对，应该是这面。 好，咱送给巧克力姐姐一首歌吧。 怎么了？ 好吗，神经经，来自 Jory Am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巧克力歌》（Chocolate Song）。 Vowed to love eternally, and I hear your pain screaming, and I hear your pain in the shade, layered evenings. We used to be. 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有辆清晨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少年抱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敲的不错呀， 都敲鼓叫醒你了。对，来自赵雷的这首《少年锦时》哈，给我们呈现了很多少年时的画面。卡带啊，不管是哪个细节吸引到了你， 哎、 其实 他这个歌里边这鼓啊，我不是说让我又想起什么回到云南，我想起一个最近啊，就是经常有这种4S 店，就是你买一辆车，你是没买过车，你知道那个买新车经常是有那个 哇，没有孩子，没有这个， 你有屋子，你有房子，就是你有你以后什么都会有的，面包， 房子，屋子，金子， 对对对，面包会有的啊。这个车有的时候这 4S 店特逗啊，他那手法是 给你那车上也系一大红花，跟新郎官新娘新娘子 啊，就剪彩的感觉， 打了大红花。然后呢，这经理呢站在门口说：“感谢冯先生喜得爱车。”然后他就冲着天上就 放炮，及时一到， 放炮，然后冯先生提车，然后蹭。然后旁边那个啊，站了两排的那些那个 4S 店员工就咚咚咚， 真的吗？ 让冯先生蹭蹭蹭。 那天要是好几个人买车呢？ 你以为是假的？这都得这样。但是其实人家这就是幽默嘛，玩笑。我忽然突发奇想，你还不如跟那摆几个刚才赵雷的这乐队里边那个小打那个 percussion 那种鼓，或者是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 percussion， 哎。感谢韩小姐喜得爱车，这个咚咚咚咚咚，那比他自己学炮仗声好，对吧？那总比自己学窜天猴好吧？蹭砰砰蹭蹭。 哎，真的，你跟我说真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那你可别在这扯啊！ 真的， 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仪式，但是不会有放鞭炮， 现在 不允许。 对，所以他用嘴学嘛，蹭咚。蹭蹭， 而且就是这首歌里面真的我觉得像一个作文一样哈，给我们记录了很多少年时的一些片段。其中我特别喜欢一句，他说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 对， 哎呀，这一切都是跟我们有关联的。 其实有点、你他除非他不怕涩，大柿子你拿下来你得懒呢，你搁窗台子上懒呢，你不懒你直接摘了就好。 哎，你们这样 试吃很久，你涩了 你很久。哎，你们这个懒是什么意思啊？ 就跟那儿懒惰着，懒着 啊，就是说柿子放在那儿、 就一直在那儿懒着。 你们北京人管它叫懒着。 对 啊，那个状态就慵懒的感觉。 也许啊，我不能误人子弟，也许有专门的这么一个名词的这么一个字解释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学识很深的那个语文学得很好的朋友可以来提醒我们。懒柿子，那个懒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偷懒的懒啊？搁窗台上懒着，这个我给你，也许是韩立说的一句北京的土话或者是什么，它来自哪儿的，它怎么就懒在那儿了啊？ 好嘞，23:50了，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哈，大家这个可能看到我们之前的那个惨状，实在是不能啊再坐一 也快突破200了。 对，今天晚上二娃老夫的单人照又获得了很好的啊，超越了我们亲切合影的， 那错不了， 192条。 好 ，Scream Decide 来自 Sia。 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不想忘，是因为你们背影而毫无起色了，是不是还爱着你呢？所以我心还在跳动着，还有什么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 这个哼着情歌的时候，我们呢也刚好可能会有一点小音乐配合你的心情。就这样，时间流转到了23:56啊，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接近尾声了。 是，这一下彻底到了最后了。看看我们今天的成绩啊，首先要感谢今天的红人配525。然后如果你过两天真的是生日的话，那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突破200，厉害啦，我的哥，谢谢啊，谢谢刚才这位朋友，200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嘉奖 啊，特别像是一个加菲猫，不是那个机器猫，在这个晃动身体的做个跳舞蹈的样子啊，一直背对着我们，在接近200的时候，他自己还那个爬楼198， 好， 199，200， 真是一个尽职尽守的红人，谢谢。 而且定格在214，这么有爱的数字哈。好了，明天就是5月17号了。有人说是吃货节啊， 吃吧， 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对，吃饱睡好， 去找找美食节目解解馋也行。 晚安， 天南地北走一。